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09章，暗影之秘。轰隆，砰！暗红色的砖楼在巨大的冲击声中轰然倒塌，满地狼藉中，只见一道赤色的魅影低着头，半蹲在废墟堆之上。而在离他不远处的前方，一堵无形的淡金色光壁隐隐出现了些许涟漪，但又很快恢复如初，似乎已将先前的攻击反弹得干干净净。饕餮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迹，不耐烦地看了眼那面阻碍自己行动的光壁，随后又将视线移向了远处那名制造这玩意儿给自己添堵的斗篷男子。 放弃吧，不能使用药力的你根本没法打破这面壁垒。 悬浮在半空中的斗篷男子俯视着饕餮，平静地说着。透过忽明忽暗的光壁，男子的表情看上去混沌不清。镇魂石的力量吗？没想到这东西竟然在你手上，真是麻烦。饕餮看着斗篷男子手中那枚散发着金光的物件，又抬头望了眼江瑶被撕腰掳去的方向。在傀儡亡灵们的嘶吼中，皇城天际中的那道越睁越开的巨幕似乎变得愈加明显。 江瑶应该被撕腰带去了祭坛，位置就在皇城中央。 陆星月一边大喊着，一边勉力支撑着满身伤痕的身体，协同着身边的蛙面对抗着周围层出不穷的骨雕。 司幽似乎想拿江瑶当什么祭品，他现在很危险，你先别管我们了，快绕路甩开那家伙。 我也想啊， 饕餮无奈地苦笑了一声，但脚下却并未停顿。转眼之间，他便重新调整姿势，径直冲入了边上楼群间的一条岔道。砰的一声，又一道光壁腾空出现，结结实实地挡在了饕餮的面前，而后者却在即将撞上光壁之前巧妙地身形一折，以 Z 字形绕开了阻碍的光壁，与此同时陡然加速，顿时化为一道赤色流星，朝着皇城中央区直窜而去。但就当饕餮即将突破层层封锁逃之夭夭之时，一道泛着淡金色光芒的锁链忽然从天而降，仿佛游蛇一般迅速缠上了饕餮的脚踝。就在下一刻，便见那道赤色魅影像一颗炮弹似的被甩回原地。一时间，周围数栋楼宇再次遭遇池鱼之灾，瞬间倒了一大片。啊！巨大的冲击波下，陆星月身不由己地被震倒在地，而身边的蛙面则可怜兮兮地抱着插在地上的招魂幡随风飘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周围环绕的骨雕们也在掀起的气流中被吹飞了出去，倒也算解了陆星月那边的围。 刚才那是……那…… 陆星月挣扎着爬起身，一眼便看见了前方缠绕在饕餮脚踝上的淡金色锁链，脸色顿时变了。 这锁链，这妖气，难道说 陆星月颤抖地抬起头，顺着锁链向上看去。他看见了那条锁链的源头，正是来自半空中的这名神秘斗篷男子。 你是？ 陆星月瞪大了眼睛，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名斗篷男子的脸，试图在那斗篷帽的阴影下辨认着什么。而那斗篷男子却似乎刻意回避了陆星月的目光，将头转向了下方废墟中的红发男子。 鬼子挣扎，你根本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斗篷男子拎着手中的胆晶光链，冷冷地俯视着饕餮说道： 哼， 原本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但现在看来反而被当成猴子耍了呢。 饕餮摇晃着站起身，在赤色的瞳孔深处，暗含怒气的黑紫妖力已开始熊熊燃烧。 话说在前头，就算你有镇魂石，单凭你现在这种状态，也根本不可能赢得了我。 饕餮说着，一脚扯断了脚踝上的光链。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已经没有内丹了。 斗篷男子沉默着，没有说话。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出了什么变故，才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但有句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如果你再继续妨碍我，你会后悔的。 饕餮冷眼直视着前方的斗篷男子，一股冰冷而又直射心魄的威压，如徐徐燎原的星火，开始悄无声息地在他周身迅速蔓延。 我再说最后一次，让开。 多说无用，出招吧。 斗篷男子不再多言，只见他再次伸出了手，在暴涨的金色光芒中，数十条金色锁链瞬间迸发而出。而在同一时刻，饕餮的身躯也顿时一跃而起，径直冲向了上空的斗篷男子。哐啷一声，清脆的爆裂声凌空爆响，只见那度看似毫无破绽的淡金色光壁竟然在饕餮的冲击下轰然破碎。此情此景似乎令斗篷男子颇感意外，但他很快便冷静下来，迅速操纵着锁链朝着饕餮缠绕而去。但令他震惊的是，这名原本应无法施展妖力的男子竟然在眨眼间生生挡下了所有的锁链攻击。在暗紫色的微光的缠绕中，饕餮的身影已经近在咫尺。 你的妖力竟然…… 斗篷男子脸色一变，手中的镇魂石金光再起。 我说过你会后悔的。 饕餮飞身贴近斗篷男子，赤色瞳孔中满是刺骨的寒意，暗紫色的火焰在手心中熊熊燃烧。 再见了。 住手啊！他是…… 陆星月踉跄着飞奔向前，嘶声大喊，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饕餮的爪子伸向了斗篷男子的脸。 义父！ 一阵突兀的惊雷煞间划过暗紫色的幽冥天际，四幽抬起头，看着空间裂缝周围攀爬速度明显放缓的傀儡亡灵们，眉间微微皱起。 看来地界那边来了两个麻烦的家伙呢，再不抓紧的话。 四幽呢喃着， 随即转过头，看向被束缚在这片偌大祭坛中央的江瑶，眼中掠过了一丝别样的意味。 思瑶，你到底想干什么？ 江瑶倒在地上怒吼着，咬牙拼命挣扎，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缠绕在身上的这片冰霜。 我想干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孙妖冷笑着， 缓步走向法阵中的江瑶，而每踏进一步，孙妖胸口的那抹跳动的诡异红光便亮了几分。与此同时，江瑶自己身体里的那股奇异的悸动感也开始愈演愈烈，剧烈的心跳伴随着急促的呼吸煽动着他心中的某些不安。 怎么回事？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江瑶强忍着身体内那股横冲直撞的焦躁，抬眼看向走近的思悠，一下子便注意到了对方胸口那一缕跃动的光芒。 那是 呵呵，看来你也终于注意到了你与我身体的共鸣。 思悠说着，轻轻拂过胸口那抹红光，苍白的脸上却洋溢着兴奋。 真没想到啊，沉寂了千年的他突然开始苏醒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你。不，确切来说是因为你身体里那特别的一魂一魄。 我体内特别的一魂一魄？ 你难道就没有察觉吗？ 思悠俯下身，勾起江瑶的下巴贴近他的脸，像是想从江瑶的眼睛里探寻着什么似的。 你体内多出了一魂一魄，而且还是别人求之不得的蚩尤魂魄。 蚩尤魂魄？ 江瑶愣住，他忽然想起当初似乎蛙鸣也对自己说过类似的话。 你的魂魄不但很完整，还比别人多出一魂一魄来。 多出来的一魂一魄就是指这个？ 当年上古之战后，可恨的人类为了不让蚩尤大人转生，硬是将他的三魂七魄逐个剥离，四散各界。其中一魄却在机缘巧合下被我给得到了。 思悠冷笑着松开了手，也多亏了蚩尤大人这一魄的力量，才使我与臣民们从地界迁入幽冥界，并在此立足。此后千年，这枚魂魄便一直沉睡在我的身体里，直至你的出现。 原来传说中你抵御阎王鬼兵的神秘至宝就是这蚩尤的一魄。 江瑶惊讶道。 哼，没错。 思瑶轻笑着低下头，将手按在了红光跃动的胸口之上。 原本我以为他将永远和我融为一体，却不想近期竟然异变丛生。之前我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现在看来一切答案都很明显了，那就是为了指引我找到其他失落的三魂六魄。 孙悠顿了顿，忽然抬头看了眼江瑶，一种略显病态的狂热顿时涌现在他的双眸之中，在苍白脸颊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狰狞。 哼，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蚩尤大人的魂魄，而且还拿到了两枚，但是既然让我逮到了你，那么就是天意让我收回那一魂一魄。只要有了三枚蚩尤魂魄力量的加持，我就能带领我的子民离开这暗无天日的幽冥界，重返故土。到了那时候，妖神府也好，灵玉台也罢，甚至整个三界的势力都将为我而重写。江耀看着已陷入癫狂的自由，心中却意外地冷静了下来。在如此走投无路的态势下，他目前唯一所能仰仗的，似乎就只有他体内那股强大而又难以控制的能量。只是在身体如此超负荷透支的情况下，他很清楚，一旦发动那片危险的能量海洋迎接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暴走吗？面对这种疯子，正得暴走才有翻盘的机会。 江瑶心下一横，随即立即屏息凝神，开始强硬地压榨其体内的能量脉流。被勉强驱动而起的脉流在他体内渐渐穿梭，并在江瑶的意识指引下席卷起胸口那片能量海洋的浪花，不住地往自己的右手迅速聚集。 快一点儿，得再快点儿！ 江瑶看了眼前方沉迷于野心、暂时无暇他顾的四友，面对难得的机会，他可不愿就此错过。焦急之下，他再次咬牙，加速驱动体内的脉流。渐渐的，隐约的妖气奔腾在江瑶的右手周围，渐渐汇聚成了一只巨爪虚影。而此时的江瑶却已是冷汗连连。 很好，就差一点了。 咔嚓一声，紧绷到极致的神经终于出现了断裂的痕迹。被压榨到极点的身体迎来的并非预想中的妖力暴走，而是全面崩盘。就在那一瞬间，一阵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从他的五脏六腑猛然迸发，江瑶只觉喉间一甜，转头吐了口血。与此同时，他手上那枚巨爪虚影也在刹那间随着所有残存的妖力消散殆尽。 怎么会？ 江瑶大口喘息着，他感到似乎有一股温润的暖流顺着自己的眼角、鼻尖、内耳缓缓流出，滴滴答答地滴落在地。 血！ 江瑶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感到自己身体的最后一丝气力也在急速地流失。殷红的视线中，他看到自己的血开始顺着祭坛地表的纹路自动蔓延，一个诡异的法阵开始在他身下若隐若现。